Lesson 12. 第12课。太阳出来了。听录音，根据提示词语回答问题。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then answer the questions based on the hints given. 一，小李上去了吗？ 小李上去了。二，老师进来了吗？三，熊猫进去了吗？四，太阳出来了吗？ 五，小李爬上去了吗？ 六，老师走进来了吗？七，同学们跑出去了吗？ 八，那个年轻人搬进来什么？ 那个年轻人搬进来一个箱子。 九，那个孩子拿出来什么？十，爷爷带回来什么？